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曾经怀疑追寻有没有结局，就在刹那间动一点心一些，爱与痴都只是多余，我们合演这出戏。

声飘，又乱套，丢掉背包，再丢唠叨，丢掉电视，丢电脑，丢掉大脑，再丢烦恼， 从傻到，从傻笑， 从傻都有人唱反调， 恨得多，爱得少， 就像月。 手表，丢外套，丢掉背包，再丢唠叨，丢掉电视，丢电脑，丢掉大脑，再丢烦恼， 野心大，胆子小，跳舞还要靠别人教， 恨得多，爱得少， 爱得少， 就像月。 全部点燃，有谁来买我的孤单？

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千千结，千串相思，谁没有一些悲哀从前事？ 别说你没有心情结束忧郁，所有的伤痛留给自己，锁在没有人去的小屋。 若我想清楚许多往事， 我有我的灰色回忆， 我会催愿， 我不忧虑， 请你告诉我 哪里的天空不下雨。 只得失意，心有千千结，千串相思，谁没有一些悲哀从前事？ 别说你